外国和地区组织媒体最近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古巴拉美通讯社、伊朗的波斯通讯社、新闻电视台、印度的政治家报、印度亚洲通讯社、前卫之声网讯社、缅甸的缅甸环球星光报、迪图伦网报电视台、中国新华社、埃及的七天报、黎明报、保加利亚通讯社、俄罗斯的塔斯社、俄罗斯新闻社、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尼泊尔主体思想和先军政治研究记者协会网站、主体尼泊尔、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上对目前国际形势做分析和评价，并提出针对当前形势的任务的消息。俄罗斯的利恩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俄罗斯24电视台、第一频道电视台、俄罗斯伊尔库茨克体育网、中国香港的大公报、明报、文汇报、凤凰卫视和中国新闻网、德国反敌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网站、本部设在尼日利亚的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网站报道了上述消息，和金正恩同志同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参加者一起瞻仰锦绣山太阳宫的消息。俄罗斯的俄罗斯伊尔库茨克体育网、莫斯科爱国者网、今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网等网站上载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朝鲜人民军第810部队所属1116号农场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上述新闻媒体登载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